都30多年啊嘛，揾咗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是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3日，禮拜一，鬱敏踩場10點直播啊。我哋上個禮拜有一集踩場，一集踢爆咧都冇做到嘅，因為嗰、那個飛機嘅航班嘅問題啊，咁啊加上即係屋企都有啲事，咁所以咧就停咗兩次，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咁啊片我哋繼續出，節目繼續做啊。林鄭月娥嘅所謂特首任期咧，就仲有即係兩個禮拜鬆啲咧就玩完噶啦，係咪？而家佢係施居如氣。他可能不識解呢四個字嘅，即係而家死唔斷氣啊！咁但係已經係氣若游絲，係咪？苟延殘喘，仲要日日行出嚟撩事鬥非。嗱，由此可見咧，呢個賊婆基本上係有好嚴重嘅精神病。嗱，我喺即係2020年8月出版嘅嗰本即係《夏文義若上天難欺》，其中有一 part 係講呢個林鄭月娥嘅時候咧，係特別有一段提到咧，呢個人係有精神病、權力精神病啊！我哋都引經據典嘅，據典嘅即係有專家啊，即係好多學術研究證明呢一類即係擁有權力嘅人係多半有精神病嘅，特別係。在一些權力不受制衡、不受節制，加上這個人本身的個性，是吧？又記仇、又小氣、心胸狹窄，是吧？喂，因為你一個這樣的所謂逃犯修訂條例，搞到喂6月9日100萬人上街，是吧？跟住你還要6月12日如，即是啊，要如期恢復二讀，搞到人要去衝擊立法會。然後6月16日有200萬人上街，咁啊，咁樣嘅即係一個所謂行政長官，係咪？你係全心以香港人為敵，以全香港人為敵，但係你死不認錯，又永遠唔會承認自己有錯，亦都冇反省，係咪？亦都冇協議，搞到香港今時今日咁，係咪？我哋上一集講佢係喂，直情係摧毀香港百年基業。過去呢百幾年，香港人世世代代好勤奮咁樣嚇，即係建造一個咁嘅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就俾你呢個賊婆係嘛？喺呢2-3年間嘅倒行逆施一手摧毀，仲要葬送咗係嘛？我哋一代嘅年輕人嘅人生，佢話佢無愧喎，做呢5年係嘛？嗰張成績表打開佢係無愧喎，我屌你真係，喂係人聽咗都慶啦，所以我都做咗兩節嚟講佢個所謂無愧，係咪？即係幾咁可恥，係咪？即係到今時今日，有啲人話喂佢都收工啦，都無謂再鬧佢，但係你成日撩事鬥非，咁我哋唔反擊點得啫？係咪？嗱佢即係。昨日應該就係接受商業電台嘅訪問，商業電台而家變咗匪台嘅啦，有個陳淑薇喺度就老實講，係咪？喂，為佢塗脂抹粉不得已，俾佢喺度亂噏，係咪？佢講咩咧？ 其中有一段咧，我覺得啊都可以，即係我哋攞出嚟啊，即係講下嘅。佢話誒，對於俾美國人制裁佢啊，就令到佢同家人嘅關係咧就可能更加緊密。咩叫做可能更加緊密咧？喂，你俾美國制裁？咁你屋企人支持你，咁個關係咪緊密咯？係嘛？你想講呢啲咁點解會可能咧？係咪？即係你都唔敢肯定係咪喂同家人嘅關係？你嗰一家四口兩個仔加埋你個老公係嘛？林家四口啊，冚家係嘛？係好緊密係嘛？咁使乜用可能嘅？嗱，其實佢要講嘅咧就話點解會可能更加緊密咧？就係因為有同仇敵忾的團結、啊、丈夫見到太太兒子見到母親被人欺負、啊、就更加維護和支持他、啊、他用了同仇敵忾四個字、啊、所以我這一節呢我就起了一條標題我說賊婆自然被制裁冚家同仇敵忾莫非就憑林家四口就可以反噬美國。嗱，呢條標題我都覺得好有趣嘅，但我唔係做標題黨，我唔會好似有啲人話啊，李克強要作反啦，啊呢、這個習近平就死啦，咁哇咁啊湧啲人入去睇，咁然後就喺度呃廣告費，咁啊我哋又唔會做呢啲嘢嘅，係咪？我哋呢啲咁嘅評論，就算我呢條標題，係咪？我都要有內容嘅，有事實依據嘅，係咪？拆破自然。自己話啦，被制裁就冚家同仇敵忾。如果咁，我就問啦，莫非就憑林家四口就可以反噬美國？嗱，佢個講法就係我頭先都引述過啦，即係話因為俾美國制裁，咁於是咧就一家人咧就可能更加緊密團結，因為同仇敵忾啊。咁佢老公啦，啊佢啲仔啦，都會維護同埋支持佢，係嘛？你維護佢，你憑咩去維護佢？你唔係私怨嚟嘅，大佬，係嘛？呢啲係你作為行政長官，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喺2019年，你剛愎自用，係嘛？夾硬推出呢一個所謂送中條例，係嘛？然後引起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嘅反政府運動。初头仲系和理非，后来搞到会有暴力，系嘛？系你一手造成嘅，系咪？呢、這个唔系私怨，人哋制裁你，美国制裁你，美国财政部制裁你，人哋系根据法律，系嘛？喺国会通过嘅大佬要，系嘛？制裁你有咩咁出奇啊？系嘛？你而家就系唔去得美国，甚至英国你都唔去得，咁你咪翻大湾区咯，一家四口几好啊？系嘛？你喺香港。你有資科保護嚟，你林鄭月娥如果認為你做嘅嘢冇錯嘅，你唔使資科，你行落街去買餸，去超級市場買餸，係嘛？睇下有咩後果，你一定唔敢啦，大佬，係咪先？喂，咩叫做敵忾同仇？你究竟或者同仇敵忾？你究竟知唔知道點解咧？通常呢四個字同仇敵忾，多數就指喺戰場上邊或者兩國交鋒要打仗嘅時候，係嘛？啲将士要同仇敌忾，系嘛？咁你先至可以抵御外侮，即系等于抗日八年，中国人民全军全民敌忾同仇，或者同仇敌忾去对付呢个外敌，去抗日，系嘛？呢个词系咁样用嘅，仲有你书读得少啊，大佬。同仇同敌忾系两个唔同嘅出处嘅，同仇就系出自呢一个《诗经》，系咪？敌忾系出自《左传》，系嘛？后来咧就引申到成为即系、就是、喂，大家披同样嘅战袍，屌你即系吓，咁啊叫做同仇啊，然后敌忾，忾就系愤怒咁解，系嘛？个意思就系好简单，即、就、系、是、喂，大家要对个敌人。有一致的痛恨，你不要只是说有些人很痛恨，有些人没那么痛恨，那你就 不可以同仇敌忾了，是吧？唉，所以 你用呢四個字嚟形容你個冚家產俾人制裁，係咪？係咪？你去唔到美國，唔可以攞美國發嗰啲信，唔可以攞有美國銀行發嗰啲信用卡又好，乜都好啦，或者嗰啲香港銀行同美國有聯繫嘅嚇，你都唔會俾你即係嚇去用噶啦，係咪？甚至乎即係你講到話啊，我出糧都要出現金啊，通屋都係現金啊咁樣。咁呢啲係你自己攞嚟嘅，你係應得嘅，係咪？如果咁講，你一家四口同仇敵忾，咁就可以同美國人砌啊？係咪咁啊？係咪 short 撚咗咧？係咪？屌，因為呢啲人唔係黐線係咩？不但只係黐線，係極為無恥，係咪？即係一個人可以下賤無恥到呢個地步，係咪？喂，香港人過去喺佢治下呢五年所受嘅苦，係咪？特別係我哋年輕人，係咪？喂，即係25歲留下嘅，俾你林鄭月娥拘捕，係咪？打壓，係咪？甚至迫害，甚至即係有啲即係可能係謀殺，係咪？呢條數一定要同你計嘅。即係我哋三番四次喺我節目度講呢啲嘢，咁有啲人嚟就唉屌你，你講嚟講去都係咁樣冇意思嘅，你鬧佢都唔死，錯。即係等於佢早兩日講呢啲嘢，咁點解唔喐佢？你話俾我聽，又解俾大家聽咩叫同仇敵忾？佢冇資格講呢句説話，係咪？亦都唔係呢種語境底下講。你諗我哋一家四口點樣同仇敵忾啊？係咪？你要同美國打仗喎、啊，而家係就憑你一家四口林家四口，你就可以同美國打仗啊？係咪？就因為林鄭月娥俾人制裁，而呢啲制裁係美國政府財政部嘅嗰個制裁，係咪？咁有好多國家喂都要即係配合嘅，係咪？所以你係全世界，你邊度都唔使去，係咪？係呢一世人啊，仲有你係株連你啲家人啊，其實你犯嘅錯就係你自己去承受，但係你害埋你啲屋企人，害你老公，害你兩個仔啊，大佬！你兩個仔喂點會同你同仇敵忾咧？即係用常理嚟講，係咪？喂，你害到佢喂，即係只能夠去大陸嘅啫喎，係咪？仲講句難聽啲，即係你對佢事業啊、婚姻都可能有影響嘅喎，就因為你林鄭月娥所作嘅惡，係咪？你係禍延家人，係咪？你而家仲要拖佢哋落水，話同仇敵忾，一致去對付美帝啊！你有呢個本事咩？大佬，你一唔好講笑啦，係咪？要你林家、冚家一家四口同仇敵忾，係咪？咁就可以去即係反制美國啊，或者反噬美國啊，係咪？咁你話啊，因為你俾人制裁，咁你屋企人咁嘅啊，即係支持你，支持咩？支持你俾人制裁，唔係點樣叫支持你啊？我支持你去反制裁，係咪？維護你，維護咩啊？為你嘅惡行啊，即係去承擔罪責啊！屌你真係～第日有轉型正義、扭倫堡審判，係咪佢哋都上埋法庭啊？唔關佢事噶嘛，大佬係咪？所以呢個賤人真係，即係你都冇乜嘢形容詞可以形容佢噶啦，大佬。即係對一個人啊，最尖刻嘅批評係咪？最極端嘅，你都揾唔到啲形容詞可以形容佢嘅。屌你喺個電台度狗噏話我哋同仇敵忾一家人，屌你真係！咁你同仇敵忾，下一次就你攞槍上戰場噶啦嘛，大佬四個人係嘛？屌一個林教授，加上你插婆，再加你嗰兩個仔，咁一人攞支機關槍出嚟同美國打過啦，不如係咪？係咪好笑啊？真係，唉，唔識講。